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北岛》，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声龙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陆同仓弯腰从车中出来，左右手下自然而然围住车子和他，以身体筑成肉墙。想要杀掉陆同仓，就必须得冲过这些人的堵截，而那时陆同仓大可以从容逃脱。江河微微一笑，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就算陆同仓所有手下全都为了他而死，陆同仓今晚的失败也已成定局。 你今天晚上派人去春山会大闹，为的就是引我出来吧？难为你筹谋那么久，今日终于有了机会。 陆同仓冷冷看着江河，眼神如一把刀子，刀刀都要把江河剜肉凌迟。江河却毫不畏惧，淡定回望，两人的目光穿过人群与时间，在某一点上对上。江河从对方眼里看见毫不掩饰的杀意，他觉得自己应该也是如此。也许他们曾经兄弟情深，但所有情分都已经在多少年的互相试探和彼此杀戮中消磨殆尽。从那之后，两人明争暗斗，陆同仓从来没有对他心软过。如果不是江河足够警醒，现在他根本不可能站在这里成为胜利者的一方。 大哥，你说这话就太伤我的心了。林叔不是我派去的，我也指使不动他。只能说凡事都有一条线，你越过了那条线，许多人都看不过眼。老天想要收你，我也无能为力。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做事太绝太狠，不留余地。 你是怎么说服洋人跟你合作的？ 大哥，我说过，很多人早就看你不顺眼。你上次私吞洋人的那批货，你以为他们不会不满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明白吧。大哥，属于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认清这个现实吧。放下枪，你自己走出来，我可以放你一条。 生路二字没说完，江河的声音戛然中断，他扭身直接就往后扑去。下一秒耳边轰然炸开，火光冲天，霎时照亮半条街道。陆同仓的人在往这边扔手榴弹，许多人躲闪不及，当场就被炸伤了。又有好几枚手榴弹在各处爆炸，江河的人被冲得七零八落，不得不一边四散躲避，一边掏枪射击。陆同仓的人一边还击，一边护送着他撤退。刚刚江河还言之凿凿跟岳定堂说不会枪战，正是因为他笃定了陆同仓惜命怕死的性格，没想到他自以为了解陆同仓，这次却料错了。陆同仓无路可逃，在知道洋人也掺和一脚之后，居然还敢孤注一掷。蝼蚁尚且有求生的本能，更何况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大佬，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机会，只要让陆同仓跑了，来日他也许还能东山再起，重振旗鼓。想及此，江河又怎会放虎归山？ 追！ 林叔正在夺命狂奔，离开德成菜馆并非意味着安全了。当你只有一个人，而身后却追着一大串人，对方还都有枪时，林叔觉得自己的处境就像刚刚挣脱陷阱的兔子又一头扎进了老虎的营地，看似龙入大海，实则凶险暗藏。好在这附近都是七弯八曲的小巷，后面的追兵一时半会儿还没法马上追上。当然也有坏处，那就是万一对方更熟悉地形，直接在前面截住他，那可真是小命休矣了。林叔奔入一条暗巷，眼看前方三个岔口，想也不想直接右拐翻墙。 这边 快， 几个跟我走这边。 听着外头一大群人追过去的动静，一墙之隔堪堪错过。 哎呀，这老岳和沈仁杰也太不靠谱了。 本以为沈仁杰肯定会去通风报信，岳定堂那里自然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谁知道自己等来等去也没等到救兵，看来他跟老岳还是差点默契啊，指不定今晚就得靠自己活命了。正想到此处，前方传来房门打开的动静。原来他翻墙过来的这边是一户人家的房子，开门出来的则是一个小姑娘，十六七岁的模样，披散头发，一双眼睛受了惊吓似的睁得大大的，与林叔在月色下四目相对。林叔忽然想起自己今晚大闹一场好像没被揍脸吧，既然没被揍脸，那就是还能用美男计。不知道是天太黑还是月色不够亮，那小姑娘居然没能看清她的绝世俊脸，在呆滞片刻过后立马张开嘴巴。哎，别！少女的尖叫声堪比好几只鸡一起打鸣，那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左邻右舍倏地被惊动起来，霎时间人声喧哗，四处响动。提棍的、拿杆子的，脚步声纷至沓来，一时都热闹起来了。再看林叔，早就又翻墙溜了。他刚跳下墙头，正好就跟着寻声追来的追兵对上，为首的居然还是宋姐。这女人一看见林叔，就立马高声嚷嚷。 陆先生说了，死活不论，上！ 死活不论就好办了，最难的是要抓活口。众人一听，当即就对着林叔开枪了。林叔反应更快，直接把墙边的箱子和垃圾通通推翻，两人高的箱子砸下来，子弹慢了半瞬，全部打在箱子上。 杀人了！ 枪声吓着一墙之隔的路人，那些提着棍子要追打林叔的人，反倒是安静下来了。林叔很快发现自己处境不妙，他一时跑昏头，居然跑到一条死胡同了。后有追兵，前面就是高墙，角落倒是堆了不少箱子，散发着难以言喻的烟鱼味儿。看来这附近住了个鱼贩。天冷的时候倒还好，天气一热，这味道就有些一言难尽了。除了猫，估计没有什么动物受得了，包括人。宋杰指挥众人分三路追击林叔，那么多人追了半天也没追上，他还不得不在后面一路紧赶慢赶。虽然累得气喘吁吁，他心里其实并不怎么恨林叔。非但不恨，要是换个场合，说不定宋姐还得合不拢嘴的笑。因为这门生意虽然是他跟陆祖德一起做的，但实际上以陆祖德为首。今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陆祖德肯定得背锅。说不定陆先生一生气，直接把他从头撸到底，那宋姐自己可不就成了接班的。陆祖德刻薄寡恩，他本来就不大服气，如今倒算是阴差阳错得了便宜，这一切还多亏林叔了。胡思乱想的几个念头闪过，宋姐看见前面的人停住不动了，她皱起眉头走过去。前面是条死胡同，烟鱼味浓烈，个个掩着鼻子。 怎么不追了？人呢？ 宋姐，人跑到这里就没了。 前方无路可走，两旁又都是高墙，那么短时间肯定攀爬不上去，人十有八九就藏在这里。但前面都是一筐筐一箱箱的烟鱼，光是那味儿就令人退避三舍。众人面面相觑，对着筐子打出几枪，却都没听到惨叫声，谁也不想先迈出一步。 赶紧松啊，想让陆先生怪罪下来不成？ 是，快搜！ 陆先生三个字让所有人振作起来，众人扑上去一顿乱搜。烟鱼们仿佛死而复生，从筐里争相蹦跶出来，鱼腥味和零星盐花鱼鳞在半空盘旋舞动，密密麻麻织成一道天罗地网，把所有人熏得透不过气。竹筐与烟鱼齐飞，气急共败坏一色。在所有人几乎把筐子都掀起来之后，一声枪响打断了他们的行动。所有人循声望去，只见角落一名兄弟突然往前栽倒，而林叔掀开鱼筐一跃而起，抓住对方的身体当挡箭牌，突然冲杀过来，一下子撂倒了好几个人，眼看就要到宋姐面前。宋姐大惊失色，禁不住连连后退，她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密集的脚步声，紧接着 不动， 格兰路补房都举起手，不许动！ 宋杰扭头一看，居然是巡捕房的巡捕们到了。 这帮人平时尸位素餐，也不见得如何勤快，而且陆先生跟他们的上司关系也不错，黑的白的早就打点好了，他们现在却突然冒出来仿佛从天而降的正义，令人感到荒诞可笑。 我们是陆先生的人， 不管你们是陆先生还是马先生，深夜上街斗殴还敢动枪，真是活腻了，都给我绑起来，有话去巡捕房慢慢说。 开枪！ 宋姐他们岂会坐以待毙，当即就掏枪还击，哪里还顾得上林叔的存在，子弹嗖嗖在空中乱窜，林叔没有急于出头大杀四方，反倒是借由刚才那具尸体在角落里蹲下，把尸体挡在身前，严实安全保险，甚至还能打个瞌睡，就是这鱼腥味实在有点大。林叔打了个呵欠，他这一晚上折腾滴水未进，耗尽体力，这会儿还真是有点困倦了。最妙的是周围伴随入眠的不是音乐，而是子弹和惨叫，刚刚巡捕房一露面，他就知道肯定是岳定堂的缘故，要么对方喊了人过来，要么对方亲自过来，巡捕房背后就是洋人，洋人一动，宋姐他们就输定了，看来老岳还是经得起念叨的。 多人小说剧北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